着漫天的狂风下，这句永远的承诺掩盖太阳的坠落。我是如此的陶醉，陶醉在你的紫色阁楼，而为何你说该要远走，留下苍茫无助的我。你说亲爱的无需感伤，镜花水月的浮梦一场，聪明的人应该学会